就那边晒晒太阳去吧。 冯小太太，冯小太太， 冯小太 太，冯小太太，冯小太太，冯小太太，冯小太太， 老棺材。哎呦，冯梅，哎呀，冯梅呀，哎，还不快把江师傅接回家去呀？ 江师傅， 一个人用枯枝白叶、野毛野草，种植木耳香菇、灵芝草菇的太师傅，还是一位太和神呐、 啊！太和神！ 哟、这山里的妹子还挺水灵的嘛！ 嚯、还是一位从东江过来的师傅啊！ 什么？说了半天还是个东江佬哦。 东江佬又怎么了？ 东江过来的打工仔又去过是好东西哦。 嗯，那那也不能一竹篙打一船呐、 到时候啊，凶木耳毛东城摔不停，还要怪他妹子跑啊。 我牛、你在这凑什么的老哈？ 我 还不快给我10块钱。 你冯梅，你 东江老呀，一生名声坏，不是个天妖姑，就是个妹子坏。迎花上门呀，惹是非呀，只怕我日后朝阳门难开，头难开。 妹， 不知哥哥还呀，你可千万不忘了呀，哥家好媳妇哎，那个真不好找， 真不好找啊， 一定了， 一定了啊， 一定了当做 媳妇干呀。 这妹子还蛮厉害的嘛， 冬梅，冬梅，冬梅，可她鬼妹子。江师傅，山里人少见识，等到你见笑 了。大伯，莫难为你了，我们还是先到草村庄家去 吧。什么？草村庄？ 对呀、啊。大伯，他怎么了？ 江师傅。我设法跟你说了吧，我台下也是个村长，只是不姓曹。 什么？这里不叫亚军袄， 祖辈传下来一称就叫抗台袄。 你骗人？ 我没骗你啊。 你还说冒骗人？你要不冒充是亚军袄？ 江师傅，哎呀，江师傅，江师傅，我要是不说我是亚军袄的草村长派去接你的人，你会跟着我马古仔转这口牌袄吗？啊，你，哎，江师傅，江师傅，江师傅，我既然会把你骗进来，就不会轻易地把你给放出去哦。 对不起，我东江老可不是这么好怪的。哼， 江师傅，江师傅，江， 毛太婆嘞，你不要一天到晚是个赵师傅，把你笑康，我说没到有个分身。 把他说。 给江师傅接风的休息已经准备好了， 人都走了还见我个娘 啊！ 莫森， 哎，大上修仙，带上神准，今天你就是棒也要跟我棒回来。 是。 我真还肯嫁为妾， 江师傅，你腿快，到底不如我鲁肃啊！还跟我回去？ 我不。 你不？ 我不。 哼，今天你不也得不，你不不也得不， 你凭什么？ 我告诉你，这可是踩我的地盘上，你 莫非你们想搬家不成？ 我也想日头熬里留个名啊， 将士父啊，将士父， 我毛不在一身披星，从不曾听人下地决心，一辈子结下这软单，唤醒你随我转回尘 大德，我跟曹村庄又要出血，不能不叫醒玉啊！ 哎呀，江师傅，出门在外，死汉为家，哪里不是大功惨前呢？啊， 是， 江师傅，他业主熬有的，我靠的啊都有；他业主熬没有的，我靠的啊也有啊。江师傅，他曹村长能给的，我毛骨仔都给；他曹村长不给的，我毛骨仔也给。啊， 真的。你不骗人， 江师傅，我要是再骗你，我麻姑仔岂不是人养的？江师傅， 江湖中陈塘是风过一条江湖风风美好，你不懂事，我这里给你来陪你 没有黑，龙天玄没有烦恼，两头

恩人，从来就随意，多山多下呀都是亲，春阳一片呐、山东暖，大伙的情谊呀我心一听哭声猛一阵，好似那门内心中惊啊，后道刚刚抬上路，莫非是东南西北分不清， 乡亲们， 乡父，乡父，你叫我们解决的冤枉话，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存在 并不承担、并不承担， 啊兄弟、啊 难得他如此是心里将我暗自压回一身，乡亲们还记千里马，老伯乐何来心不平，何来心不平啊， 哎呀江师傅你太客气了，来来来你坐你坐，江师傅你坐， 不不不，哎你坐你坐， 哎 呀 哎呀哎呀你坐你坐，哎呀哎呀江师傅干 干， 红梅快拉救了，哎 you 山呐、啊，青草在呀，江歌声里几时有过这人模狗样，早把烟涮涮，家常便饭，外来在求打工，谁摆心肠？ 面对这样，葡萄热肠，酒飘香罗杯，好似那游子归乡，热泪潸然。 这怎我日后要不当金山，就不是父母身来。 干！ 啊，杨师傅，干！ 干！ 哎呀！ 哎，爹，看你！ 啊！哎呀！哎呀！你看我这死屁股，可就变了这把破椅子啊！ 存在，这椅子本该就是你坐的。 哎，杨师傅，哎呦！ Yeah. 庄，在大海上呀比较把子面呐，老板包你一块真本饭呀，那真本饭 浪里个浪里个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浪里浪里浪浪里里浪浪里里浪里个哟喂浪里个里个浪里个浪 你呀个头喂 哈哈哈 哈哈哈 哈 哈哈哈 哈哎呦，这样， 没事呢。 哎， 他就通知大家召开村民大会，选举先进代表。 好嘞。 哎，哦，村长。 开会，开会，开会，开会喽！毛太白毛村长要我通知大家召开村民大会选举先进代表，开会喽，开会喽，开会喽。 哎你那个浪啊，那你个浪个你个浪哎，浪你浪浪里呀，浪个里个浪，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浪里个浪个里个浪哎，浪里个浪个里个浪啊，浪里浪浪里。浪浪里里个浪浪里，浪里个。 马队长，这人都死到哪里去了？到现在还不来？ 都在种子厂听江师傅的科技讲错， 到底是我快递重要还是他讲错重要？ 他说他事先不晓得啦， 他现在不是晓得啦，岂有此理，还不快去把他们叫过来。 毛镇长，可他们已经把台标给选了。 什么？球已经选好了？ 选好了。 这样也好嘛，啊，选举讲错两不误嘛。 哎呀，如今这年头不学点子科技俺是不行的嘞。 毛村长， 我在哪 啊？ 你还不要说啊，今天选你明天选你，个台表动得还是蛮累的嘞。 毛村长，可大家的意见非要选江师傅不可。 什么？要选蒋师傅？ 还是风梅带的头嘞？ 还是风梅带的头？ 毛村长， 我专大选代表化为罗衣，风梅他蒋师傅脱口而出，呼啦啦扎起掌声一片，齐三三跟松起手臂漫舞啊，手臂漫舞。 那蒋师傅他， 蒋师傅推辞劝阻忙不迭，到了却火上加油更热乎。 哎，他是真客气，他是假客气啊？ 这人心思毒呀个肚皮，我也增加难点，稀里糊涂稀里又糊涂。 村长，他连这里的村民都不是， 可他们俺要选他，你让他们干饭去。哎，我们是不是到东子厂去一下？ 哼， 这可是选代表，也不是讨饭钱。 我却不行， 毛村长才这里几三年， 还抵不上他一个打工仔。 你江师傅是个聪明人，我向他不回去，我娘他也不敢去， 那是他的事。 不管他去不去，可大家非要选他，这总不是一个好事情啊。 你少给我自作聪明，管罪用罪。 村长，我真是 选谁不准拍卖客栈啊。啊， 再说我毛不在这一辈子，你不是毛当过台表，毛经过选择，真是死要面子反手吹，他娘个头。 想当当初为他父亲留个粮，他父亲要选他把代表当，这真是叫你拉猪皮下锅那个乱公呀，没呀嘛没你扛啊，红梅他红下生就那不比心，头发热那么嘴巴香，如是眼眶想这生，问题他会不平和，这倒是难叫人不会太想啊。 太太太， 叫什么名字？ 毛村长哎。听说你马上就要赴山城那手表彰， 为呀为呀个手表彰， 我娘她叫我带来这盘那大宝藏， 为呀为呀个大宝藏， 宝中还那个太宝藏，你不带在一碗小我嘿，一碗小我嘿，送一碗的一碗送。又送你多风光， 为大为大多风光，多风光。 光， 光你个头！ 我又错了。 江太表，恭喜，恭喜 村长， 我毛叔叔跟你准备了，来，鸡毛掸子一碗笑。 村长，你听我说， 你什么 也不要说。 爹，这不怪江师傅。 动个屁！下师傅，村长，我 江师傅。 请你把好主呀多想，为我愿担水真不妥啊，坦荡心一颗村长最清楚， 知道还没有糊涂， 高国大本宫第六天设备中职场事务学习，你忘告诉过你管技术我当家，到头你自我自花反为主呀， 谁会管你谁当家，谁负责任谁做主，只要生产大发展，干什么主呢？ 谢宝爷呢？ 啊， 他就是金炮给我求生门，他就是真神强攻把你扶，要不然谁替他扶先？要不然呐、啊，谁晓得我毛村长？哦，他大师叔父呀！ 将士夫，为君的事情千般苦，你怎能一己之心将人渡？乡亲们，郎才尽先分个家，你反倒消极独唱，坏极度呀，坏极度。 前为君，我忍受罪不堪，将我认个如你冒烟的巧人，太小看你如此何将我这小人负，哼。 Oh,

有他。 从小顶的娃娃亲，你还真当一回事啊？ 啊，冯妹， 大帅哥。 都说是东江老怪美子，今天我江家神就怪他一个美子走。冯妹走。 不不， 冯妹，你怎么了？ 赵生哥，我爹从小把我拉扯大，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他。 有你爹，只怕迟早都要离开，迟早不如早走。 哎，这三哥，我爹这人就是死要面子，其实人不反言，只要等他气消，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啊。 那我只有自己走。 一个大佛人，连个师傅都留不下，乡亲们都要笑看我的。哎， 冯妹， 再说你的合同还没到期，就是要走也等合同期满了再走，要不乡亲们对你会怎么想怎么看？ 这 要走你走，哎，反正山里的土妹子你也看不上。 冯妹， 哎呀， 啊，哎，冯妹，冯妹，冯妹，你怎么了啊？怎么了？奶奶？哎呀，冯妹，你当我有真的远走啊？一旦婚约报仇，出门打工为挣钱，村中起一不忘忘旧仇。红梅终日看啊，芝麻八戒开开口，加工我的感受梦，困兽衣水战船高还在后，村前几山村真好 不进修， 有我天地有我梦，这里有我凤妹，有我乡亲， 今生有以后啊， 然走我也是深情不成坏，鬼酒纵然走我也是魂牵梦绕啊，心泪流啊啊啊啊。

刚才是吴琼演唱的黄梅戏《孟姜女哭城》，听众朋友，再见。